良心在哪里呀？翻良心，翻良心，我们经常讲这句话叫翻良心，是王善这里说的啊，他用的词翻是什么意思？完全来个调个，把它给转换过来到天性中去。我刚才用了写了人字的那个人，顶天立地的人，到跳脱出去的人，明白这意思吗？那就是第一项是顶天立地，第二项就是跳脱出去，是包容天地。人要是不包容，这宇宙世间不包容，你看看吧。我跟你说实话，别说日本人这不好那不好，韩国人这不好那不好，你看咱们中国自己内部地域歧视，对不对？互相的说这说那，都是中国人他都这样。就这样的一个不能包容的社会的话，不止中国人这样，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这种问题。如果没有一种非常大的心胸的话，就这个地球永远免不了纷争，而纷争从来不解决问题。种族灭绝吗？大家理解吗？种族灭绝吗？看不惯别人就要把别人都灭掉吗？那你说我不灭他，你不灭人，人惹你怎么办？惹我奶奶的，理解这句话吗？惹我，你看刚还是你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不惹，你说你不怎么伤害别人，不怎么样，得人一伤害你立刻就变，什么意思？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，就这种包容之心。如果杀伐能解决一切，人类社会这几千年早就平静了，为什么战争不断呢？看看犹太人跟阿拉伯人什么时候就停下过，你就看吧，全世界最倒霉的就是他们，打去吧。中国过去东周列国时期，春秋战国嘛，是不是？打去吧，谁倒霉？都是我们这些老百姓，全是我们这老百姓。王侯倒霉不倒霉啊？春秋战国，春秋时期光这点王侯，谁也别当王啊，我告诉你，谁也别当王，那平均寿命都超不过30岁、啊、你记得这点吗？都死了，死于什么？权力斗争，更换的太快了，更换的太快了，这都有统计的啊，这都有统计的。哎呀，所以说这个良心呢，我就往深讲了一下啊。当好人很容易啊，找到良心就行了。那么良心是什么？我们第一步将心比心是良心，明白第一点吗？将心比心是良心。第二点是什么？知止之心是良心。良那个字是不是一个点加一个艮呢？下面是个艮，艮是什么意思？艮为艮卦，艮卦为止，止就是停止的意思。我们过去说知止而后得定，定而后静，静而后安，安而后虑，虑后方有所得啊，这就是儒家讲的那个话，知止，知道停止欲望、哎、知道停止欲望，欲望有个限度，这都是知止啊，知止就能得定了啊，知止而就能得定了。这个定是粗定，是粗分的啊，但是不容易了，这就不容易了啊，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知止啊，乾卦的时候说的不就是吗？知进而不知退，知得而不知丧嘛，对不对？哎哎，丧就是失去的意思，这常人都是如此，一定要在欲望的这条路上啊，一条路走到黑。咱们说的话叫做不见黄泉不死心啊，不见黄泉不死心啊，就是这样的话，我们人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这样？当然大家不是了啊，大家不是，大家都有福德啊，但是普通人呢，就是我们一般遇到的人，是不是这样？你看你百劝不听，怎么说他都不听，是不是？一定要倒霉，倒大霉的时候找你来啊，你说说吧，老师你说的对，哎，是说的对，你干嘛以前叫理儿呢？你叫有什么用呢？昨天呢找我聊的时候，我就说了，我就说起这个话了，我说你老说我说你啊，我说他，我说你要有礼貌啊，怎么对老师说话呢？啊，要有礼貌。现在他就不礼貌嘛，啊，对我不礼貌。然后对，其实我是开玩笑跟他讲啊，就给他调节氛围啊。结果他就说了，就你是事儿多，你还说我呢？你看你事儿多，你老挑剔我啊。然后我就给他讲，我说你看我挑剔你可是为你好呢，我哪句挑剔可都是帮你的话，你说我有啥用呢？对不对？我说你找我来了，不是我找你来了，对不对呀？他不说话了。 说你大老远的找我来，不就是让我帮你的吗？我说你，那不都是因为我对你负责任我才说你吗？我干嘛惹你不高兴说你呢？他不粘声了啊。但是大家想，这道理难道很难理解吗？我怎么一说你就懂呢？懂为什么还犯呢？秉性嘛，这就是秉性嘛。你把秉性当良心嘛，当良心都觉得自己在理儿上，所以说良心上过不去，大家就记住这个良心。第一项将心比心，第二项知己知止之心，欲望要有一个止，有个限度，因为没有限度就有秉性走向习性了，懂了吧？没有限度，秉性就走上习性了。哎，秉性一到习性坏了，哎，这个习性可就不好转了，习性影响到身体了，影响到你身体的时候，你会知道我们犯一些情绪的时候，身体会分泌一些激素，分泌一些荷尔蒙，这些会直接影响你的情绪，情绪一起来，你会有一种无明的状态，就是你理智不能控制你的情绪的状态，是不是？这就是已然走向习性了。徐老师讲的都这块，让我们能够在习性上往回走，往回走，走回到理智，走到理智中来的人呢，才能遇到我啊，就是我在讲道理的时候他可能能听得懂啊。哎，有的人呢，有的人可能直接就不用走这习性这一路，他习性的影响少，哎，人家理性的一面就多，可能听我的就容易一些。还有就是我讲的一些方法类的东西呢，他本来就与这方法有缘分啊，所以他上来就听这个方法能治他的习性，理解了吧？所以说我只教两种人，第一种人就是由感性入理性的人，第二种人就是本来就与我对治习性感性的方法，这种宗教类的或者非宗教类的我个人特点的这一部分有缘分的人，只有这两种人他才走到我这里来。每一个人都有缘分的啊，都有缘分的，没有高低贵贱啊，只有缘分。说这个良心大家知道了吗？要小心一点。那么知道了这一点的话，再说良心还有一个，王阳明也说过良心，大家应该知道这个，他用的不是良心，叫做良知。良知啊，阳明学很火的，很多知这个知识分子啊，现在的一些知识分子张嘴闭嘴就王阳明啊，他实际上是一种推崇。王阳明日本人很推崇的，大家理解吗？在中国的学问体系之中，我认为还轮不到。有人说你好傲啊，我们都老王家的，我有什么可打击人家的？没有啊，我看呐、啊、阳明学的东西我瞅啊，啊程朱陆王的我都看。如果你要是听咱们真正的中国的东西，他们都属于心学体系啊，这个没什么了不得的啊。你看了我也瞅了心学的了，都是自吹自擂在自己捧，因为大家应该知道他有学生的，阳明是有学徒的，所以说他已然成了另一种教，理学的新教，他们推崇他们的导师，宣传又离咱们比较近，因为是明代嘛，一五几几年，离咱们现在比较近，推崇的非常多，哎，所以说他有一个营销在里面啊。到现在又一些人，再加日本人啊，咱们都知道西学东渐，是不是有过这些西这个东洋的这个知识也往我们这儿回来，觉得人家也有学问了，哈哈，所以人家推崇谁，然后我就回到我们这儿，再加上就是台湾他们影响啊，我在这课上我就直接点，我也不怕啊，我对王阳明是很推崇的啊，我也是对他很尊重的，但是该咋说咋说，他到底深没深到那个地步，我个人认为没有啊，论著作论什么的没有啊。但他讲到致良知，他也说的叫这个无善无恶心之体，有善有恶意之动，这个知善知恶是良知啊，就是知良知了，叫知善知恶，哎，为善去恶，哎，这个话错了吧？不是不是，那个已经讲过了，这个无善无恶心之体，有善有恶意之动啊，对，知善知恶是良知，这个为善去恶是什么？我忘了，查查，查查，为善去恶是什么？对。查查，对。对，你们查，我再往后讲啊。 对，格物，格物致知的致嘛，啊，所以这也是儒家的啊，这个格物致知就是我们大学中说的，所以说为善去恶就是在格物啊，知善，这个知善知恶就是致良知啊，这是他的这个四个这个算是遗言一样的，也是阳明学的所有人都会背的啊，都会背的东西。哎，但是这四句话王阳明自己也讲了，这四句话很容易被人理解歪啊，他说你看着吧，后世的人都给他弄歪了，他自己在世的时候就这么讲的。所以说还是好好学啊，学一个广大的体系，我这只是给大家作为介绍啊，只是作为介绍。